是一部火镜，可原来是照着你们恍然如梦未深醒，从晚之间 恍然如梦，我实现在晚之前，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又的嘴巴，恍然如梦，我实现在晚之前，风的每段记忆是我的枝桠，最华丽的风沙落花飞不过悬崖，见风狠狠的刮，问谁凭借他一夜长大。分开谈不上可怕，把回烫伤就放下，何苦留下一道疤。 Yeah, 这世间太多牵挂，太多后话，时间都会停的去消化，还是算了吧，别去管它，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。我一直陷入无底洞，只要学着自己时刻提醒自己，原来真的会痛。不是梦，最美的晚霞的脸的话，在眼里落灰尘下，最伤人的话，最痛的疤，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，天给他放狠的话。夕阳西下转过身，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。 恍然如梦，我实现在我之前，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又的嘴巴。恍然如梦，我实现在我之前，风的每段记忆是我的枝桠，最华丽的风沙看岁月风化，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占满的冷酷可怜傻，转过身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。 Oh no， 绝望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岔，谁会陪我看这世间繁华，匆匆离别恍然如梦。恍然如梦，我是先走完之前，风的每段记忆是我的枝桠，最华丽的风沙。 何洁的最新单曲《给陌生女孩的歌》，何洁用细腻声线唱出都会女人的爱情观和人生态度，不用到任何技巧，不飙任何高音，《给陌生女孩的歌》沉稳地烘托出一个音乐里、感情里都已经步入成熟的何洁。一起来听到《给陌生女孩的歌》。 浮生一世手足错，他缠着手指，手机上敲着，我懂这有多难过。他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我，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。爱的人走了，全世界都空了，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。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，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，那一刻

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。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请问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午后面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，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回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。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，在荡着秋千。想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，你说吧，渐渐放下回忆。